我练的是内练一口气，外操筋骨皮。我练过硬功夫，金钟罩铁布衫，达摩老祖易筋经，下练铁裆，上练油锤灌顶。 哎哎，等会儿，什么叫油锤灌顶啊？ 就拿那个铁锤子嘛，打脑袋嘛，这么抡 啊。啊，那不疼吗？ 那还不过瘾呢。啊，我研究练这个汽车灌顶， 拿汽车来打脑袋呀？ 那你拿得动吗？那个？ 那怎么练呢？ 请老师把汽车发动好了，我拿一块这个麻袋，蒙在车头上，运好了气，走这车一圈半，喊一二三，老师开车，我用头顶。 哦。 这车嗖的一声开出去了，我啪的一下子趴地下了。 啊，哦，你绕了一圈半，这你在车后头呢。 嗯，所以弄一脸油烟子呢。 哎，要撞你得在车头上撞啊。 行啊，那得有个距离啊，最少也得十尺吧。车开过来，我顶上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车到头到，声音到，您就听砰的一声，您再瞧， 车瘪了， 我头飞了。 那还不飞呀？哪有这么练的呢？ 是，就是我敢练，也没人敢开这车呀。 那倒是真的。 我练的是内功。 哪些个内功呢？ 我练过铁砂掌、朱砂掌、仙人掌。 练一手刺啊。 哎，你不信，这么办吧，我给你表演两下子。 好，您露一手。 哎哎，你拿块豆腐来。 我现在我哪儿找豆腐去？ 诸位观众，哪位带着豆腐借一块？ 谁没事带着豆腐来看节目啊？ 哦， 不不不，您等会儿吧，您先说说您怎么练吧。 把这豆腐哎放在这桌上。嗯，我运好了气，啪一掌， 怎么样？ 就得碎了。 这玩意儿啊不新鲜，就那小孩也能把这豆腐拍碎了。 豆腐不碎，桌子碎了。 哟，不，那可得是真功夫啊。 那什么话呢？不过这个练功夫啊， 嗯， 不能够取巧，急功近利。所谓功夫嘛，也就是实践，功夫到了自然成。 嗯，这是行家话。 这个练功夫啊，得从基本功来。练功夫最重要的是练这个站着。 对，然后再练坐着，再练躺着。 什么呀？ 哎，你不是说先练站着吗？ 要站桩、马步、骑马、蹲裆式。 嗯， 这脚底下的功夫最要紧，不然的话上身练挺好，人家一推了倒了没用。 哦，这底盘得瓷实。 哎，练拳练剑都得要有这个步眼，在土地上练呢 啊， 一个转身这就是一个步眼， 有这讲究 啊。老师要教你一趟拳，你打去吧。 那老师呢？ 到屋里头抽烟喝茶去了。 哦， 等是时候了，他出来了，你这儿也收拾了，他一瞧这地下这步眼，嗯，还可以，再往下教。 那这步眼要是不对呢？ 一瞧乱七八糟，知道你没用心，轻者从头再练，重者就得受罚。 嗯，耶，您还真懂啊。 那当然了，这个骑马蹲裆式啊， 哦，就这个马步。 哎，腰要挺，头要顶，眼观鼻，鼻问口，口问心，舌尖舔上膛，呼吸要均匀了，不可以憋气哦，不然内脏受伤，那还不如不练呢。 别走火入魔练左喽。 哎，先练抓空啊。 抓那个闯空门的。 哪儿抓去了？嗯， 啊，你不是说抓空吗？ 抓空就是抓闯空门的呀。 我那这个抓空是怎么回事啊？ 这俩手倒换着这么抓，开始的时候呢没什么，练到差不多了，这一抓好像是100多斤了， 这就练成了。 那刚开始啊。 啊， 然后啊上井。 上井 啊？到井上练。 井上？ 水井上啊。 哦， 这井口小的呢可以站在这个井沿上。 那井口要大的呢？ 那得垫两块板啊，站在这木板上。 怎么个练法呢？ 嗯，还是骑马蹲裆式。 哦，这个马步抓空。 哦，不抓空了， 这回抓井了。 那抓得起来吗？ 那 往下打。 哦哦，往井里打。 对，先打的时候没什么反应。 嗯， 渐渐的呢能有回音，一打痛痛。 哦，那这是功夫到了。 哦，太远了。 嗯， 慢慢的有水声了，痛哗痛哗。 哦，那水渐动了。 对， 练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成了呢？ 我师父说呀，多人这个鞋湿了